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儿我们特别的高兴，因为今天是周五了，所以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不只是我们自己啊，周末要迎来一个短暂的休息啊，大家在周末也要迎来一个短暂的休息。而且这几天我们知道北京的天儿是非常非常的好，我甚至怀疑我们现在是在三伏天，是在三伏天吗？ 马上到三伏天了，还没到呢，你不用着急。我跟你说，这天说热就热上去。 你别骗我了，现在就是三伏天了，好不好？过了大暑，过了大暑。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我们现在已经身处三伏天当中了啊！我们 就现在已经开始得放豆豉，然后出锅了，是吗？ 哎，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女主持啊，赵爽老师正在辛辛苦苦的摆弄她的耳机，一直就打成了一个死结，就弄不出来。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大家如果想看到她目前的窘态的话，可以登录啊我们一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登录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视频直播。不只是在电波当中可以听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声音，同样在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像。 在这个火热的夏季哈，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呢会燃起大家的一些回忆 啊。我还会燃起大家的一些 热情， 热情， 哎，也确实是热情啊。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剧呢，就是只有在你最热情的年代，或者说在你最热情的岁数，才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行为啊，以及这些小事儿吧。 没错，尤其是啊，我觉得我们知道前一阵有一部剧非常火，叫《我的前半生》， 哎， 当时看了完了就觉得，哎呀，我看很多 人，我的后半生怎么办呢？ 我的后半生。我就看见很多人吧，第一是觉得哎呀这前半生关了后半生怎么办，再有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的这个结局啊， 好像还是很多朋友我看都不是很满意啊，不是很满意， 尤其是、这个、 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对，防火防盗防闺蜜嘛、 嗯、啊，这是确实啊，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讨论。其实这个剧啊，要说它发生的这个年代啊，是我们人到这个中年的时候、 嗯、 啊，或者说青年中年，这个刚刚步入中年的时候、 嗯、 容易遇到人生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紧接着有一部剧啊，可以说是接棒啊，这个霸占了荧屏， 嗯 啊，也是最近的非常火，刚刚开始播，我看很多朋友也都开始看，确实也是被誉为今年的一部良心之作、 哎、 啊，因为确实呢制作阵容非常的强大啊，是由这个张一山和周冬雨主演的这部电视剧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 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般啊，像周冬雨这种已经拿了影后的这样的级别的演员， 嗯， 其实就比较少会去演电视剧当中的青春题材的戏了。 哎，还真是。 对，其实青春题材戏呢，相对来说，咱不能说肤浅吧，就相对来说它会比较浅， 嗯， 就它不会说像比如说演中年的戏，它会有很多的阅历呀、啊，然后有很多的情感的戏码在里面。一般青春其实就是打打闹闹，所以很多人拿到影后之后哈、啊，其实很少会去演电视剧当中的青春戏，可能会去演电影。 哎，你还真别说，我前天的时候啊，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啊、 嗯、 通了个电话，问问最近都干嘛呢？这个朋友呢是一个编剧， 嗯 啊，他说他现在正在做一个这个可能即将啊，如果顺利的话，明年会上院线的一部电影的剧本啊、 嗯、 他作为编剧，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 嗯、 说这个他们本来谈好的一个男主角突然好像对自己的角色啊有一些的这个困惑，就是有一些感觉是有点想退出那个意思、 嗯、 就是因为这部剧也是一个校园青春题材的电影， 嗯， 然后呢这位男主角就觉得哎呀，说我现在他好像把自己打造的方向是想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想去演一些更有挑战的这个戏路，比如说演一演反派呀、 嗯、 演一演这个比较有阅历的这种角色啊，觉得这种学生青春题材并不很适合的、嗯、所以就像刚刚赵然讲的这样，确实啊有很多的演员在诠释啊这个校园题材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如果是第一是年龄不太合适啊，稍微大一点了，或者是我取得一些成绩之后再反过来演，哎，可能感觉是那么差那么点意思。但是周冬雨啊，这部剧我也是看了一点，周冬雨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可以的，不愧是这个金马影后的这个称号啊。 对，就是金马影后也是可以演得好电视剧的， 对， 只能这么说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剧的片段。 啊，教官 说， 我刚才有点没看清楚，能不能请一个同学，动作规范的同学给我们示范一下？ 那你认为谁的动作标准？ 我觉得秋水同学动作很规范，能不能请秋水同学示范一下？ 好，秋水， 到， 出列，回到起点。 秋水，加油。 肖红同学说你的动作非常标准，那你给我们大家再做做示范吧。听我口令，向左转，匍匐准备，卧倒，起，一二，前进，快点，快点，小红同学看清楚了吗？ 报告教官，我还是有一点点没看清楚。 秋水， 到， 出列，回到起点，匍匐准备，卧倒，一，一，小红同学看清楚了吗？ 我不知道那个左腿在前面的时候右手在前还是右手在后还是左手。 哎，刚刚我们看到呢，就是《春风十里不如你》的一个片段啊。 嗯。 啊，这个周冬雨和张一山啊，两个人都在这个刚刚的片段当中有一些表现。 对。 我个人感觉呢，这部剧确实是，首先我们从演员上来讲啊，我觉得就是起码是还可以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对。而且这个剧当中啊，就看过原著，它也是原著小说改编的。 嗯。 就看过原著小说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就是这部剧当中女一号就周冬雨扮演的这个角色跟小说当中描述的不大一样，就是因为周冬雨是有点柴火型的那种女生嘛，但是原著当中的这个女一号其实是一个还挺丰满的，然后还挺招男生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那种角色，然后说周冬雨完全是用自身的表演诠释了另外一个女一号。 这就是影后的实力啊，我觉得， 对啊， 对吧？ 对。 而且吧，我觉得其实周冬雨在这部剧里的表现啊，跟她这个在《七月与安生》里啊，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影子。当然，论这个表演的难度，还是《七月与安生》表演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嗯， 因为它当中有很多这个人物性格上的转变啊，需要诠释出来。而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因为目前啊也是正刚刚开始放， 嗯， 也没有演完，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面的情节，这个人物的性格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但反正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这几集来讲的话，这个人物的性格相对还是比较的固定的，就只是截取了这个青春啊，人的这个青春的变化当中的某一个节点，某一个瞬间，哎，他把这个性格给截出来，来这么来呈现。所以我觉得这个相比于这个整个这如果我们对比这个他获奖的这部《七月与安生》的片子啊，这个表演难度还是要小一些的，但驾驭起来也是驾轻就熟。 对，而且现在呢，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他的这部剧还没有演到真的是有情感因素的那些剧情呢，就现在只是演到一些比较有懵懂的情感因素的一些剧情， 嗯， 所以呢，我在想很多的青春的电视剧哈，什么时候开始雷人的呢？因为咱们今天排的榜单叫做校园题材不做作电视剧排行榜，就是我们觉得那些比较好的比较不做作的校园电视剧哈，我们进行了一个排行。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的呢？很多校园题材电视剧我觉得就从恋爱开始，就各种戏码就发生了。 因为一恋爱啊，你就光拍恋爱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呢你不拍恋爱大家可能又不是很愿意看，那恋爱的时候你总得发生点事儿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这个青春题材的这个电视剧也好，还是这个电影也好，其实都是我们说这个做作哈，或者说用另外一次形容就是这个狗血啊。那做作在哪儿？就是因为它一些情节会让我们觉得看完之后一拍大腿说，我的妈呀，原来别人的青春是这么过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对，就是你觉得周围好像也没有谁的青春是这样的，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到底是产生共鸣好呢，还是说就单独看一个剧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青春十里不如你》目前来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桥段发生哈，别咱们说完了之后，等下周四更新的时候， 马上就出来了 一堆什么车祸之类的镜头就出现了， 然后风评又开始扑街了啊！但是我相信啊，以这个目前来看，这个制作的水准应该还是够格的。我们也是这个拭目以待，因为也是刚刚开始播，其实也是推荐给大家。如果是刚追完这个《我的前半生》，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追完了之后可以紧接着接棒啊，来看一看这部剧，应该还是能够让大家满意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另外分享了其他几部这个不做作不狗血的校园电视剧啊，也是选取了其实老中青三个阶段。 对， 说这个老中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可能是年代距离现在稍微有一点点远的， 嗯， 另外一个呢是离得哎差不多有那么几年，另还有一部哎就是在近几年发生的，哎，我们看一看这个，其实在各个年代的这个电视剧啊，他们的这个表演的方式啊，他们的这个剧本啊，包括他们里边一些桥段，还是有非常深的时代的烙印的。 对，就是我觉得青春戏它一定要产生共鸣，就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是《匆匆那年》这个电影演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啊，我们的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呀，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说，简直就跟我们当时一模一样。就是我觉得不同年代的青春戏它都会给那一代人去看，我觉得这是它的特别之处。它不像是你比如说之前应该是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像 你说那部电影吗？ 对 啊，对，阳光灿烂的日子啊， 就是像我爸这代人 啊，看了之后觉得哇，简直就是跟我们那时候一模一样。但是我看了其实就没有太多的共鸣感哈、啊哎。所以青春题材的电视剧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限制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伙排的第一部电视剧呢，叫做《最好的我们》。 嗯，在前几年呢，也是非常的火啊。我当时我的印象非常深，嗯、当时有好多朋友说这个，我到深夜， 嗯。 啊，如果还没睡的话，一刷什么朋友圈啊、微博这种东西，就看有很多朋友在上面就说了， 嗯、 说哎呦，我说今天本来不想看的，又看到这么晚了，真是管不住自己，就是放几集、嗯、追几集， 嗯， 这么在追啊。当时也是非常的火，而且风评也是很不错的啊。 嗯，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最好的我们的片段啊？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啊，一点点的这个《最好的我们》这部剧的一些片段。 烟味儿。表白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了。 你发什么神经？ 我喜欢你。 你在发神经？ 好喜欢你。 求你别闹了行吗，陆星河？ 我中意你。 啊！ 行，说点正经的。你呢，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两个人在一起了，一个人搞艺术，另外一个人要懂得生活。以后像这么危险的事儿，我肯定不会再做了。你也不用害怕。哎，我不着急啊，咱俩能抓住早恋的尾巴就行。 哎，你个疯子啊！你是个 疯狂，才是赢得爱情的第一步。 求求你了，你别发疯了，我拒绝。你有那事再说啥？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坤哥。干嘛呢？在想了吗？ 还是我比较白。 今天他是在门口堵我，那有些事情我得跟他说清楚。 你跟他纠缠个什么劲？你解释得清楚吗？你 那你又跟 余华。出来，你别在里边当缩头乌龟，出来把话说清楚。你是要让我在这儿说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没有，从来没有。 你不喜欢我，跟我做什么同桌呀？ 我跟你做同桌代表我喜欢你是吗？ 刚看到是《最好的我们》当中的一个片段啊，这部剧的发生的故事背景是在这个高中的时期， 嗯， 啊，是因为中考的时候一个意外考进了有一名这个学生叫做耿耿啊，是考进了这个一所高中，然后在偶然的机会下呢，和这个学霸啊，这位同学的这个，刚我们说这个耿耿的学习是一般的啊，但是和一个学霸相识了， 嗯 啊，然后呢又成为了他的同桌，然后进入这个高中之后啊，就是像耿耿预期的一样，他的生活感觉遇到了一些困难，摸底考试也跟不上啊，反正学业上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问题啊。同时呢，他这个同桌啊。 在这个生活和学习各种方面来积极的帮助他，两个人也是产生了一些情愫，但是最后在高考之后两个人还是没有最终在一起。讲述的是高中时候发生的这么一段故事。我分析啊，我揣测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部剧嘛，可能这部剧啊，我们说它的整个的表演的水准、制作的水准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呢它描写的这么一种故事啊，或者说这种经历，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人在上高中的时候都有过的。 对， 不能说是一段这个无疾而终的爱情，而是一段根本就没有开始过，只是潜藏在你内心的一个非常朦胧的感情。因为我知道高中的青春期，其实大家心里啊是有很多这个情感上的躁动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早恋哈。但是每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对异性，包括对感情，有一些懵懵懂懂的自己的一些小的心思和想法，对吧？男生和女生都会是这样的。所以这部剧呢，他可能就切中了这个要害，大家觉得，哎，这个事儿，我高中说，哎，有过，好像找到了自己啊，对号入座了，可以。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 你怎么了？ 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啊，就 是想到了什么吗？ 没有，就是我刚才看那个片段，我就记起来，好像在高中的时候，身边有不少的同学，也都像那个男孩一样，就是特别逗，就是拽着别人的手，就说，哎，我们一定一辈子在一块儿。就那个时候说大话，真的就是感觉特别容易，就你随口一句话就出来了。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你越来越难跟别人去说一辈子的这些事儿了， 就变得特别怂。 对， 甚至就是比如说啊，等到这个真的是快三十了，该可能谈婚论嫁的这个年纪的时候，有人想问你说这种问题，你上高中时可能随口就说，哎呀，我就想跟你一辈子在一起， 对，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像现在可能就会支支吾吾啊，就搪塞过去说，哎呀，这个咱们还得再看哈， 对， 顺其自然啊，对吧？ 就是有很多的冲动，或者说很多的这种很热血的表白方式哈，其实随着长大之后会变得越来越少。当然也有，我知道有一些这个一直到三四十岁了可能还是喜欢这样的表白方式，但我只能说有一些人他这样的表白是不走心跟不负责任的，但是青春时候的那种热血的表白是当时心里真的就是那么想的。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哈，就是虽然我们不鼓励或不提倡早恋，但是也的确有很多的男生女生因为喜欢那个人，就是他会选择跟他努力学习，跟他考到一个学校去。虽然到了大学之后基本上都是以分手告终，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动力。 没错、好像你刚刚说这话让我回忆了一下，好像我身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大家能够把这种东西转化成为一种自己向上的这个力量的话，哎，我觉得这种感情啊，让它潜藏在心里边，或者说我们一直去保有这份回忆啊，也是未尝不可的。我们说回到这部剧啊，最好的我们这部剧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把它选出来分享给大家呢？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讲的，现在一说到青春，我们好像总是跟一些不太好的这个词挂上钩，因为我们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可能呈现出的东西真的可能跟我们大多数人经历的青春感觉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一提到青春老是觉得，哎呀，一说哪个电视剧啊，哪个电影题材以这个青春来作为一个噱头，我们好像现在就有一种天然的要抵触的这个情绪在里边，就是觉得，哎呀，不用看我就知道里边肯定会，哎，又要么又要车祸了，啊，要么又堕胎了，啊，要么又这个 父母离异了、 要么又失忆了，啊，要么就要死要活的。不过其实大部分人的青春是真的很平平淡淡过来的，就是少年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被这个被家庭、被学校、被全社会可以说是关爱的最好的时候，是完全的温室里的花朵。不像我们上了班以后会经历各种各样复杂关系的处理啊，全方面接触社会，就会觉得跟那时候很不一样。现在我们回过头一想，那个真是一个非常安静又非常 美好的年代。 对， 对，就是你现在去想一想说自己最高兴的或者说自己真的无忧无虑的时代在什么时候，可能也就是大学之前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在上了大学之后每个学校不太一样 啊，对 对，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是属于上了大学之后社会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学生可能到了大 二啊大三就已经 出去天天跑了， 对，已经去参与很多社会活动当中了哈。当然有一些大学呢可能相对来说会学习啊会稍稍简单一些哈，图书馆跟宿舍两点一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高中或者说最在你这个青春懵懂时期的一些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一些。 哎，说起来真是让人非常的感慨啊， 就想起高中时候你自己的悸动是吗？ 悸动，但是我觉得那种悸动呢，为什么我们还是说这个剧啊，有很多剧我们现在觉得处理的不太好，就是因为他把很多的这个感情都给他夸张的，为了所谓的这种艺术上的创作啊，都把它夸大的太大了。比如说其实我们一段感情的故事可能在我们心里会掀起非常大的波澜，但并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出车祸才可以啊，对吧？就是我们现在一想到这些题材啊，有很多的这个桥段都把它包装的有点太过了，而且都现在好像生成一种固定的套路，说想表现这个一段故事，一个矛盾怎么让这个矛盾达到这个最高潮，让它最激烈，总要发生点特别大的意外才行的。但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法。我觉得青春其实也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啊，像我印象当然这部不是电视剧了，是一部电影，是这个侯孝贤导演当时拍的一部叫风贵来的人，他当中的这个男主角现在也是一名知名的导演叫钮承泽，当时他还是侯孝贤的演员啊。这部剧我个人认为啊，是我目前有印象的青春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处理的比较好的。它没有任何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非常不正常的，或者说大部分人难以遇到的这种经历，而就是非常的平平淡淡，几个男孩子从这个自己的家乡去到大城市去看一看，然后这一路发生的故事，一切都是在非常平淡的情节当中，但是你非常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青春内心的那种躁动和他们第一次出去看世界的时候这种感觉，但并不是很明显，一切又是在很懵懂当中完成的。所以我觉得青春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的会很美好，就是因为它不会那么直白。就比如说当我们现在想碰到一个人跟他去谈情说爱的时候，我们会不得不啊，有的时候是会考虑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但是青春并不包含这些因素，这可能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但一切都是很懵懂。我觉得这种懵懂美才是青春留给我们的最深的这种印记。 我特别同意刚才你的那种说法，就像侯孝贤导演的作品，他是在平淡当中会让你感受到一些小的情绪的变化。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今天就是吐槽一下说那些做作的青春题材的电视剧哈，就是基本上后来形成了一个套路，就是男主角初见女主角，一般女主角在骑自行车，男主角家里开车，然后不小心把女主角给这个碰了一下，之后两个人就互相看不顺眼，不顺眼呢，好不容易两个人之间有了一点爱情的火花，此时女主角比如说父母突然离异了，或者说比如说突然间失忆了，或突然间发生车祸了，或者有一些这个很突然的情况，就有一方就离开了，离开之后有一方拼命的寻找，有一方拼命的躲，之后呢两个人这个突破了重重障碍，最后误会化解又在一块儿了，此时可能再出来一个女二号跟男二号之类的破坏一下哈，尤其一般这女二号和男二号家庭背景都挺厉害的啊，还用各种势力去这个打压他，对吧？所以一看到这样的套路，就是基本上现在的观众都直接呵呵了。 哎，我发现你怎么这么懂啊， 就是他套路都是一样，你看一部基本上就看了所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反套路来排一些这些不做作的青春电视剧。 像这个《最好的我们》啊，刚刚这一部是作为今天我们上榜的第三位啊，分享给大家里边没有这种非常套路的东西，而且确实也是相对吧比较。可以说比较真实的复制了我们高中时候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包括我们这个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包括其实班级上也有很多那个时候传，哎，你看这个人跟那个人怎么样，也会有这种现在我们说这种所谓的八卦，这种在班级当中流传的小的绯闻，以及可能啊几名男男女女之间啊流传这种小的故事，其实 我们还是刚刚那句话，我们不是在这儿鼓吹大家去早恋，但是我觉得高中有这种小的情绪的波动是很正常的，而且如果啊我们这广播也叫北京青年广播嘛，等到这个真的青少年朋友们长大了，长到我这个岁数，人到中年 五十岁了， 人到中年以后，如果再回头去看的话，会真的哎觉得那是一份非常美好、非常纯真的回忆。 对 啊，这个最好的我们这部剧啊，也推荐给大家。如果是这个啊，大家觉得现在岁数也跟我差不多大了啊，也可以借这部剧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 那下半段当中呢，还会给大家伙儿继续排一排这些不做作的青春题材的电视剧。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了，我们下半段的酒吧活力榜哈，又开始跟大家伙一起分享了。 大家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力榜的榜单啊，就是借着时下刚刚开始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哎，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大家曾经看过的不做作、不狗血的校园题材的青春剧啊。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部叫做《最好的我们》啊。下半段节目一开始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一部，相隔现在的年代啊，应该是稍微有点远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 对， 我们小的时候， 而且应该是在咱们还没有上高中的那个年代。 对，应该就是高一前后，我印象就是高一前后啊，看的这部剧叫做《18岁的天空》，因为我当时印象特别清楚，这部剧的首播应该是在一个暑假播的，正好是每天晚上播两集，然后呢，我就无意当中看到几集之后，然后就真的是正经啊，这部是从头追到尾的，当时留下印象也是非常的深，你不说我可能这个现在都有点忘了，正好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段这个视频啊，《18岁的天空》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也来一块回忆一下啊，这部这个电视剧。保健工。啊，有。 今天我们的语文课啊，来复习一下前两年我们学的几篇课文，关于鲁迅的文章。比如说这个《论雷峰塔的祷告》，纪念刘和珍君，还有几篇我们之前学过的散文。纪念刘和珍君这个课文呢，一定会背，所以一定要复习。统一几十一篇，还有。狂人日 几个学过的节选啊，也是着重点。那么以前那些语文的笔记啊，都不要丢了。如果笔记找不着的话呢，最近出了几个那个资料啊，也可以去买来，大家一起看一看。这样的话呢，对提高我们的成绩啊，还是有帮助的。 边看啊，洛伦就在旁边说，真的是拍的还不错，就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表演可能稍稍夸张了一些哈，但整个的节奏还是对的。 对啊，刚刚可能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啊，在后面几个情节有点不太知道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这个宝剑锋啊，在这部十八岁天空是饰演一个麻辣教师，他来到这个课堂上，这节课呢学生们有一些这个戏弄他的计划，希望他的水里边放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呢他非常机智的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把水倒掉了，自己从兜里掏出了一壶水啊，非常得意，非常骄傲，带点嘲讽的看着这些戏弄他未成的学生们喝了，然后这些学生又把他往这个黑板上写字的这个水笔也给弄坏了他发现坏了之后也是不慌不忙啊，又从这个自己的兜里边，也不知道这兜里装的啥，怎么什么都有，又掏出一根笔来，非常淡定的写了，然后又以这种非常就胜利者的姿态啊，去看这些这个戏弄他未成的学生们。 对， 这一段我觉得刚刚这一段，整个从他的表演呀，到拍摄到剪辑，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错嘛。这一段 就是节奏还是对的， 对对对， 因为这种戏码哈，如果说稍稍拍的不慎，就很容易特别的夸张以及特别雷。 对， 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喜剧片当中是有这样的戏码的，比如周星驰的一些电影当中啊，只要一拍到学校，基本上怎么去整蛊老师的一些桥段就非常多了。还有就是后来像台湾呐一些偶像剧当中，基本上都有整蛊老师这样的一些桥段哈。但刚才那一段呢，其实觉得包括宝剑锋的表演什么的也是到位的，就没有太夸张的一些表情，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所以也把它拍到了今天这种不做作电视剧排行榜当中哈。 而且呢，我刚刚在看这部剧的时候，突然想到，其实《十八岁天空》这部剧啊，除了宝剑锋之外，另外几个演员啊，当时也是很红。这个演这个学生老大头的啊，这个李志南，当时是演一个长得非常帅，也是那种全能男生吧，家里的条件也比较好啊。这可能这个人物的设定 人设有点雷 还是有一些套路的。然后这个金莎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是。现在是在这个唱歌和演戏也是两栖发展，是作为林俊杰的师妹我记得当时这应该是他刚刚出道的那几年拍的这个电视剧啊，当时也是收获了很多人的认可啊。这个两个学生的形象的人物设定呢，还都是相对比较套路化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部剧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关于宝剑锋饰演的这个老师的形象的塑造，这可能在青春题材的剧里边是不多见的，把他 塑造成为了一个绝对的男主人公，可以说这部剧里，虽然是校园题材电视剧，但是以一名老师作为一号主人公，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还是挺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其实我们青春，上高中、上初中的时候啊，虽然可能跟朋友之间、同学之间故事比较多，但是老师毫无疑问啊，是我们在学校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吧？ 就是老师基本上都是有外号的， 对，都是有外号的， 唯一幸免。 对，而且啊，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去想。每一个老师他自己的个性也是挺有意思的，每个老师，男老师女老师，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这个个性，有的老师跟学生相处的特别关系特别特别的好，但有的老师学生们哎呀真的就是喜欢不来。所以说种种老师的设定啊，在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校园青春的这些这个影视剧作品里边，可能我觉得这个十八岁的天空这一部剧啊，也是在这一点上啊，是塑造出来了一个老师的形象，这一点还是很突出。而且像这个效仿起来，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比较成功的案例能够超越他的，在这一点来说。 其实到后来很多的青春题材的偶像剧都是偏重于表演表现爱情， 对， 但其实十八岁的天空还是讲了很多的应该是高中吧，我记得当时应该是高考的一些生活吧， 对，高考之前， 对，然后会讲很多就是真的在校园里面会发生的，只不过他会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给他做一些戏剧化的处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像刚才这个整蛊老师的那个桥段哈，我们当年也不是没想过，但只不过没有那么做而已。就说他其实这样的一部电视剧是把很多就是当时可能年轻气盛时候的我们的一些想法给表现出来了，包括这个年轻气盛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这男主角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就是各方面全能的 F4 那种形象的一个 霸道总裁范儿的。 对对对，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但是很多男生心里面我觉得是想过的， 对， 就他是有这种这个心理建设的，我应该是走到比如说走到操场中间， 有很多女生的目光的关注， 对，然后很多人是一直看着他的那个就是整个走过去的过程的，所以我觉得是把很多人心里的那种想法给表现出来。 这样人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啊。你说这个的时候 我自己都忍不住， 觉得良心不会痛吗？ 我自己脸都红红的。 哎，所以我发现还有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有一些男生是在高一高二的那年暑假突然一下子个子就长高了，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是个子长得比较高的男生会比较受欢迎，是吗？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因为长得比较高，所以别人就忽略了你的长相，是吗？ 我们先推一下电乐，推一下电乐，让我想想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 我这是一个完美的复仇。好，继续往下聊。 这个说到十八岁的天空啊，刚刚其实赵爽啊，虽然关于我的这个论述啊，我不是很认可，但是他之前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学生的生涯当中，在我们上课的时候都有很多哎呀我们想象当中我们想去做的事情，有一些可能真发生了，因为我们知道小时候有一些学生胆真的特别大，就敢跟老师对着干，我们班就有过，当时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没有任何不尊敬老师的意思啊，我们只是说回到我们青春那时候，我们去想如果班上有这么一个同学的胆敢跟老师对着看的话，别的同学看起来啊也不是说站在他这边，但是就觉得哎这事儿挺有意思，大家好像都内心有一点期盼这种事情的发生，对吧？ 所以青春时代啊，尤其我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最受欢迎的男生一般都不是学习最好那，一般都是痞帅的那种，就是有点儿，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电视剧什么的这种风气的影响哈， 那不就是我这样的吗？我想了一下， 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二部电视剧哈，确实是这个给我们很多在学校期间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哈，有一个很好的展现。那今天我们说的第三部电视剧呢，也是一个网剧，本来它的出现并没有赢得太多人的关注，因为没有太多的大牌明星，然后也不是那种大牌导演。只是一个网剧，可是突然间就掀起了很多人的情怀啊！我们也可以先来看一看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一起同过窗》。 我很严肃的在喜欢你，是你自己没有认真对待罢了。 B13，你别吓我， 你喜欢我什么了？ 首先介绍一下我对你的最初印象。一开始我特别讨厌你。 跳过，挑喜欢我的部分说。 不能跳过，因为不讨厌你之后我就喜欢你了。所以我还是把我讨厌你的那部分说一遍吧。 你如果真的喜欢我，那之前为什么要好好追求我？ 我都要跟你结婚了还不算好好追求你？ 第十三，你以前从来没有追到过女孩子吧？ 是从没追过。如果我想追并且追到了，我就已经和她结婚了。如果不是奔着一辈子去，我追女孩子干嘛？ 第十三，你好单纯啊。但我给你一个建议，以后追女孩子不要这么神隐了。 那你说怎么追才不神隐？ 先弄清她的喜好，培养共同爱好，约她出去，带她吃饭，吃什么不重要，但要吃得浪漫一些。跟他去看电影，陪他去坐摩天轮，哄他开心，在他开心或者难过的时候亲吻他。 还有吗？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除了最后一条，这些基本的我都对你做过。 别乱说，你什么时候做过？ 你喜欢赚钱，我陪你赚过钱。 放屁，明明之前都是你在挣我钱。 你喜欢写作，我为了你进了校刊。 放屁，你进校刊是为了我吗？ 不然呢，我都有三不社了，谁还要去那种二流社团？我们还一起出去吃过饭。 这个绝对没有，你之前约我出去吃饭我都拒绝你了。 那军训的时候我有没有请你吃饺子？ 这个有，但我没吃。 哦，这也不算，因为那会儿特别烦你。还有就是摄影创作课，大树下面吃的泡面和香肠，你不是说吃什么不重要吗？不过那会儿我也挺烦你的。还有一次在食堂，我碰到你点了一份鱼香肉丝盖饭，我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盖饭，我坐在你身后边吃，但你没看到我。那顿饭相当于咱俩平摊。 我告诉你，毕十三，就你这种思维，你这辈子都追不到。 其实我们还是能在这个画面当中看到一些网剧的色彩哈，就是还是有一点这个网络电视剧的那种画风。 哎啊、那你的意思是好还是不好？你是褒是贬呀、啊？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剧啊，其实最开始我也没怎么关注，就这几年网络的电视剧青春题材的太多了，因为它的成本比较小，而且像青春题材，刚才也说了，有很多的真的大牌的演员是不愿意去选择的，相对来说它的套路会比较深一些，而且对这个表演的张力。对他表演的张力呢没有那么的强，所以有些演员是不会去选择的、但是刚才那个一起同过窗真的是我觉得是异军突起的一部剧哈，我一直都没想到说它好在哪儿、后来就看过的，我看评价的这个人当中就说它有很多的这个桥段呢真的是挺搞笑的，而且很符合现在90尤其是95后孩子的校园生活。我突然间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经历他们的那种就是学校的生活，所以我会觉得略夸张了一点。 刚刚节目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说到过这个问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推的这三部剧呢，一部是这个18岁的天空啊，基本上是在十几年前，十年到十五年左右有的这么一部剧。然后呢最好的我们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在大概3-4年前啊有的这么一部剧。而这个一起同过窗是在去年距离现在差不多是整整一年，可以说是比较新的这么一部这个青春题材剧。其实也真的可以看到每一部剧它这个带有的时代的烙印啊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可能十几年前那一波的青年人变到现在已经变成我这样的中年人了，而几年之后的那波人呢现在可能 哎，慢慢的也开始工作了啊，踏入到这个工作的岗位。而现在，哎，上高中、上大学的人，他们其实不管是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都跟我们那个时候变化非常大。像我们那个时候，既没有微信， 嗯 啊，也没有有 QQ， 有 QQ， 当时的主要通讯工具是 QQ， 但是没有手机端啊， 没有手机，对， 就是当年如果想聊 QQ 的话，还得回家在电脑上面上， 对啊，对。 然后如果是在学校，我们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发短信， 发短信，对 对， 当时有手机，但是只能发短信啊，不像现在这个通讯这个太发达了， 还能拉群， 还能拉个群啊，嗯、一个班拉个群，拉一个大群，然后几个关系好的再拉一个小的群啊。啊，谁对谁有意见的就拉一个更小的群啊！ 对， 这个通讯确实太方便和发达了。但是呢，这个青春的巨昂，同时也是应该顺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往前走。这部一起同过窗为什么风评这么高？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它是跟随着现代人的生活，在这部剧里把现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元素啊，只有在近几年产生这些变化，在这部剧里有一个呈现。 对。那打比方吧、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上高中，喜欢一个人可能会这个写小纸条，对吧， 传纸条， 对，可是你想在现在这种通讯的语境下， 嗯， 传纸条不会觉得太做作吗？ 嗯， 你一条微信过去基本上什么都有了，或者在朋友圈里面表个白啊之类的，就是基本上已经 在王者荣耀里送个礼物 啊，对对对，就基本上这样的就可以了，很少说我再给你传个纸条再偷偷的放到你的书桌里面， 嗯，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会在时下的语境当中发生了， 嗯， 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可能在包括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微信呢，就那时候还是短信当道， 嗯， 我们为了避开一些不太喜欢的同学或者是室友， 嗯， 我们会这个分别的发短信，那个给各个人， 嗯， 然后去找一个理由先离开， 嗯， 然后再约好一个地点再去吃饭 啊， 但是呢，在时下的语境当中，我直接拉个小群就行了呀，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在当下语境当中，可能青春题材电视剧也得与时俱进了， 嗯， 不光是非得去带着去滑个旱冰啊， 嗯， 是吧？或者是 你对滑旱冰有什么意见吗？ 不是，滑旱冰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滑的都少了。我觉得滑旱冰是比我们再大个三四年的那一波人， 嗯， 他们青春的回忆。 那现在都去干嘛呢？ 王者荣耀。对啊，现在的小孩就是直接打一个联机游戏就行了，或者即使出去可能都是去什么迪士尼呀，啊 嗯， 然后包括他们也会出去玩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都不再是像你现在想找个旱冰场容易吗？ 嗯， 基本上没有了吧。 对， 嗯， 你这么一说，我想我们那个时候主要好像出去玩要么就划船，我们划过， 嗯 啊，唱 KTV 那个时候老去，可能现在的这个青春的小朋友们也会去吧，对吧？ 嗯， 应该会去的。 对，我们那时候春游秋游经常去欢乐谷，就深圳欢乐谷， 哦哦哦，欢乐谷， 对，然后 游乐场，啊， 对，或者是那个每年会去一个地方去郊游， 嗯， 就是深圳周边的那些地方，什么清远呐，啊，东莞呐，啊，之类的，去郊过游，也就顶天了，啊。 嗯， 现在大家有更多好玩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部我们认为不是很做作的青春题材的电视剧啊， 嗯， 下面我们就放出今天的榜单，好吧？ 嗯。 九八二活力榜之校园题材不做作电视剧排行榜。青春是本教科书，它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也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但是并不一定每个人的青春都会遭遇很多事情，车祸、失忆、不想活，只是活在青春题材电视剧里的青春，抛去这些元素，平淡中的青春依然美好。今天的榜单第三名，最好的我们。这部根据著名小说改编的网络电视剧受到很多原作粉的关注，虽然有些人认为电视剧拍的改编太大，不足以表现原著的情怀，但是原著本身的故事就已经可以俘获一部分观众了。有人说八月长安的小说是最贴近青春的小说， 今天他是在门口堵我，那有些事情我得跟他说清楚。 你跟他纠缠个什么字，你解释得清楚吗？你 那你又跟 余华出来。 第二名，十八岁的天空。作为一部80后心中的经典校园剧，这部戏里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的青春代言人。 虽然剧中也不乏有很多夸张的桥段，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还原了生动的高中生活和学生时代的一些心理悸动。 所以一定要复习，统一几时，还有 第一名《一起同过窗》，一部最开始并没有获得太大关注的校园题材网剧。也不是说这部剧完全没有槽点，但是它的过人之处在于抓住了时下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真实生活状态。不是只有70、80后才有校园剧，90后也有属于自己的校园生活。而现在的校园生活早就不是滑旱冰骑自行车去网吧的时代了，这部剧给我们打开了新式校园生活的窗口。 陪他去看电影，陪他去坐摩天轮，哄他开心，在他开心或者难过的时候亲吻他。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哈，不做作的青春题材电视剧的一个榜单了。 嗯，希望大家在这个我们今天青春题材的话题当中迎来一个美好的周末啊，也可以周末在家没事儿看看这些剧，追一下自己更加美好的青春。 对，回忆一下自己那个无所顾忌的年代啊。 嗯，回忆一下我最帅的时候。 好吧，我就不说什么了。好了，稍后呢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 啊， 那我们俩的节目下周再见了哈。 嗯，拜拜 拜拜。T-shirt